开场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黄莺莺，叫做《云和》。她是一个非常善于把声音当中适度的魅惑力融入到歌曲本身意境当中去的歌手。继续，下面来自罗大佑，《爱的箴言》。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 下面的这个女歌手会不会在我们过后的很多年以后成为那些人对于这个年代的回忆呢？她叫做王若琳，生活在音乐世家，而且在国外受到音乐的熏陶，回到台湾发行专辑之后立即一鸣惊人。她的 Bossa Nova 还是给所有人听惯了所谓的小野丽莎等等人耳朵一亮的味道。听到的是王若琳第二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名字呢叫做《我的爱》。 相信我在这里，我终于要遇见你。虽然你不认识我的脸，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没有人比我好。

起放牧，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不再孤单无助。 谢和弦是一个最近在年轻人当中被问询的很多的一个歌手的名字。他在他的第一张专辑虽然很拔辣当中表现出来的既有残酷青春，也有对于生活的某一些抱负和理想，但是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叫做《我们都成了大人》，对于成为大人这件事心怀恐惧，或者呢却又觉得难以阻挡。大人们究竟应该做一些什么，才能让那些还没有变成大人的小孩对成为大人这件事并不那么恐惧？ 还是让有放空出游的眼神带着你，相信那一天和礼貌很诚恳，把微笑都带着，一连串的故事我们会讨论，却闹着身边来来去去，最后剩几个，这心是真的，不是我多愁善感，也不是怨天尤人，爱情和面包的根还真的能通，又能发生，能证明你是对的。谢谢你们那些爱过我伤害过我的人，成长的路总是需要快乐，悲伤的牺牲不怕挫折，我也不怕结局结尾的残忍，只要活着还能说着，这一切都不算什么。谢谢此刻那首曾经让我感动流涕的歌，独自一人听着哼着，学会了成全舍得，我不怕哭，我只怕这回忆像期待没了，一眨眼了，时间不等人，我们都成了那所谓的大人。Yeah. 眨眼了，时间不等人，我们都成了那所谓的大人。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小时候老朋友什么都玩，可是毕业之后上班下班有许久没话题，很无奈完成一顿晚饭。很久没和爸爸贴心交谈，却发现他动作沧桑缓慢，满脸皱纹漫长，见证我成长，你就也心酸。时间太赶，爱得太晚，想见的人待到灯火也阑珊，为了不平凡，忙忙忙会让人忙，赢到了风光，输去了我的心肝，一去不返，怎么样不长，迟了一秒，历史不会再转弯，不管怎么样，渐渐相见的脸庞，我有责任去放肆一场，活着总要找人分享。我为了一口饭忘了健康，没有空看医生，太忙太赶，喜欢的电影都没精力看完，堆在床畔。为了他不停转，计划美满，趁圣诞送置换，多么浪漫，想不到恋人说好久没见了，已找到新欢。时间太赶，爱得太晚，最爱的人待到感情也腐烂，为了不平凡，忙忙忙会让人忙，赢到了风光，输去了我的心肝，一去不返，怎么样补偿，迟了一秒，历史不会再转弯，不管怎么样，渐渐相见的脸庞，我有责任去放唱，不要让下一次变遗憾，拥抱一下像年华，谈一谈多么短，可是比事业还漫长，几秒钟够你一生难忘。青春太短，每个人在忙计划人生，忘了命运的无常，明天会更好，想想未来刚有伴，就让现在变灿烂。生命苦短，人不过是人，要往理想，看不到身边一半，可来日方长，把快乐酿成习惯，世界有太多东西流转，别把风景搬上天堂。 古巨基在做歌手出道，后来游荡在琼瑶剧当中，再回到歌坛的时候走了曲线救国的道路，最终还是成功的在至少是香港歌坛的本土得到了非常非常多人的肯定。这首歌呢是之前广东话的版本叫爱得太迟，普通话的版本收入在我还是你的情歌王专辑当中，改了名字叫做爱得太晚。继续下面要听到的是江美琪再一次也好。 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醒了，回到现在的时候呼吸活着，有一个平凡寂寞的长夜，没有爱情的日子过习惯了也就好，反而遇见了新感情会害怕被打扰，经过爱情的 张扬。可以拥抱你再一次也好，让我吻你再一次也好，像每次争执后的和好，当时我们都害怕彼此失去。 继续收听的王晶放音乐，下面是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给你太多，心甘情愿犯下的错。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对你再坏，对你再好，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情再深也不能改变些什么，情再浓也不能解开对你再好，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真正的明了，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 有人说80年代的人之所以认识巫启贤，是因为他唱过很多很好听的歌曲，而90年代后的人认识巫启贤，是因为他当过很多选秀比赛的评审。所以呢，每一个阶段的取向都不一样，而每一个阶段呢，这些艺人本身的走向呢，也都各不相同。刚才的歌是来自巫启贤，叫做《爱那么重》，继续要听的歌是来自王心凌《月光》。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